地区也很紧。 那剩下四天而已。嗯。那我们应该开始，写悲心观，了解怎么悲合，对不对？对执行观的次第，大家是很清楚，大家可以修，自己修，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讨论。林珠，你有自信，你可以修。修继续修利益，当然来成就入定。那要如果你们还没有定，那要修很久。不是，如果不是特别人才，我有问到那些。不过人才现在这个世界不是很多，特别我们受过现在的教育，住在现在的国家，习惯性都在外面，对不对？那来成就常定，然后心要习惯里面转，外面都要变成好像梦一样。这样比较容易成就。那我们都习惯心在外面，跑来跑去，那所以一静心没有那么容易，要长的时间修。不过我们有讲过那个执行观的大礼仪，是在用在社会里面，所以希望你们能够用这个方法，改善自己的关系，管理自己的家人，管理你们的，如果是出家人身段，佛是教离相的，人间的关系是靠没大，靠自信，哪里有自信，哪边冲突不会很重，哪里没有自信，到处出现冲突，到处出现矛盾，到处大家要很坚固，管理自己的看法，不听别人的话，只要依照自己的意思，那这样社会越来越乱。从小小自己的社会开始到大社会，因为人家不感到在社会，他们的社会里面执行观，所以他们里面有冲突，因为里面有冲突，所以不安全，因为不安全，所以用喝酒、用毒药等等，越来越多这种问题，是不是都是跟执行观有关系？没有执行观，大家不安全；有执行观，很安全。安全就是快乐，不安全就是不快乐。有没有这样？安全虽然有钱有工作，还是不安全，对不对？有 好好太太，有孩子，有工作，有钱，还是很不安全。嗯，是不是这样？ 这样子有声 音。嗯， 这样子就有声音了。刚刚都没有声音。 哎呀，你呀、啊。那我希望大家能够用自性观，在每天的生活继续修定。我已经有说明一种能转的转动，是修行人应该用一个业处。什么叫业处？业在这里就是用功，处就是地方，用功修知观。所以我们佛教里面，你找南传佛教有两种业处，有知业处，有观业处。知业处其实有也非常多，不过清净道论只是说明四十种。在四十种里面，五种特别在一切是第六是讲无听心。即使论只是说明两个业处，阿难巴那跟不净观。反正依照南传佛教也阿含经的主戒，修行人要用一个根业处穆拉噶玛塔那来成就禅定。如果你有成就禅定，用一个知业处，那修其他的很容易。如果你们要回来，我现在今年在 Spain 又将在那个 Universidad Mística de Avila， 可以配合跟天主教的修行没有问题。天主教以前也有那个修禅定。定不是特别佛教的修行，所有的大宗教都有。其实宗教的经验、神的经验都是靠禅定。禅定的所言平常就是概念，一定要了解，几乎没有例外。依照南传佛教，只有四大分别是例外，还是无量寿，因为无量寿真的存在。不过其他的都是概念。依照南传佛教，就真的业处就是观，先修概念，再修真的业处。真的业处就是观，观的所愿就是心、心说、思、思法。依照南传佛教真的存在。依照北传佛教，只是我们学 培春佛教应该了解不一样，这个烟是方便，那些观的所言也就是方便而已，真的只是一个所言，不是多所言，一定要了解。这个跟我们的修行也有关系，跟自性观很有关系。明天我们可以讲悲心观。悲心观是其实在大乘佛教最重要的修行，所以叫大悲，要发大悲才能够修菩萨道。如果没有大悲，没有办法修菩萨道。一定要了解，大智的论有很有名的故事，舍利弗的故事，应该有听过没有？舍利弗以前也发心，他要变成佛。他们以前，如果你们是学本身故事，以前舍利弗跟佛常常修在一起。我可能今天给你们讲一个很好的故事，跟自性观有关系。怎么舍利弗跟佛一起修？那佛跟舍利弗很多很多众生一起修，舍利弗也有发心。如果我们相信大家的论，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到。那舍利弗有发心，他也要成佛，他要跟释迦牟尼一样。不过因为他很有功，那个萨迦，萨迦天，三十二天。如果我们有空，他会来考试。为什么？你没有看那个本身故事，他的位置变成热，你有空，所以他来考试你。你的为什么？因为他会担心，你就要赶他走。因为你很用功，那舍利弗非常用功，他不像我们这样懒惰的一个人，那他非常用功，那结果那个萨迦他觉得他的位置很热，那他想，他会改变他的心状，依照他的意思，对不对？因为他是天人。那他想用那个老婆罗门的形状，很不好看，牙齿都黑黑的，皮肤好像大象这样。那他来挑战那个舍利弗，那他告诉他，嘿，你会不会给我你的眼睛？你有听过这个故事？那舍利弗他发愿，他要成佛，所以他不会拒绝。人要求，他一定会给。所以他考虑那个穷的。婆罗门他要求我的眼睛，我现在修布施婆罗蜜。那布施婆罗蜜有三种，有没有？知道？有 小布施、大布施、无量布施，佛有这样修，所有的波罗蜜是这样，小布施、大布施、无量布施，佛有这样修，依照本身布施。小布施就是你们，我们给钱给事物，对不对？给房子，给车子，这是小布施。大布施是给自己的身体的什么部分？无量布施就是给全部。在本身故事里面有一个维桑达拉王子的故事，佛有全部给自己的那个大象、自己的妈、自己的太太、自己的孩子都有给，因为他都给，所以国家想他很危险，所以赶他走。最后他给他的妻子，给他的两个孩子，所以也在本身故事是说，给全部就是解脱，那会变成佛。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不是佛。那佛用这样是从小布施到大布施到无量布施，给自己的生命。有没有听过那个兔子的故事？佛还是老虎的故事，在那巴有一个地方，南无博达，很多佛教信徒去拜佛。看那个老虎母亲，他没有力量养他的小老虎，所以佛杀自己为给他自己的肌肉，还是他也肚子他跳在河里面，然后他出生在月。这样佛是修一招本身故事，那舍利佛他很受影响，他也要这样修，所以他拿他的眼睛，拿他的右的眼睛，因为他是很尊敬的，在印度右就是吉祥，左是不吉祥，所以我们是写大悲咒，是观世音菩萨每次站坐在周边不吉祥，来度受苦的众生，对不对？在那个老婆罗门，他看他收他的眼睛，他看，我不要你的右的眼睛，我要周边的眼睛。那舍利弗想，我们众生那么笨，那么不合理，所以他放下他的菩萨缘，他就变成大罗汉。大智度论有这个故事。那所以明天我们开始学悲，我们就会讲一些道理，怎么悲变成大悲，因为大悲在般若能够成就，如果没有大悲，般若不能够成就，如果般若没有成就，其他的波罗蜜也不会成就。阿拉罗汉也需要波罗蜜，所有的好人都有波罗蜜。 所有的圣人都有波罗蜜，不过波萨波罗蜜是靠般若，般若是靠大悲，大悲是般若的母亲。像梵也可以说般若是大悲的母亲，他们是在一起。清楚怎么修，自心观，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学，那个悲心观，先学一些理论，那明天就开始学方法。先有慈，再有悲。我们可以看罗氏怎么说明为什么先有慈，然后有悲。看罗氏的说明。奇怪，这个修行悲心，虽然在大乘佛教是最重要的修行，这里是最短的部分，最简单的说明。为什么？所以可以推理，不是罗氏写的，是他的学生写的。为什么？因为他讲很详细，在《大智度论》里经，他也有提到，在别的地方他有说明，对不对？悲之观众生苦，这是意思是你修习悲心，你是观众生的苦；你修习慈心，你是观众生的快乐。我们有看过，连地狱的众生，还有那些快乐的能力，快乐的种子，所有的众生都有快乐的种子。所以修自心观要这样思维，没有例外。如在大乘佛教来了解这个道理，我们也可以思维像佛心。因为众生有佛心，他们都有快乐的种子。如果他不喜欢那个Trump 总统，他Trump总统也有佛心。他告诉我，那个对Trump总统修自信很难。没有问题，他也有一些好的东西，对不对？ So it is contemplation of the suffering of sentient beings, the suffering of lower states of existence, such as of denizens of hell, hungry ghosts and animals, or suffering of torture, slaughter, hunger, cold, disease in the world. Having taken such signs of suffering, one gives rise to a compassionate mind. This mind becoming strong can contemplate even the happy beings as suffering. So, 你开始明天我们要讲方法，你修悲心观，你不是从自己开始，你不能够从自己开始，为什么？我们有些执行观的想法是什么？执行观心术是什么心术？不见，不见。见跟执行不会出现在一起，所以没有一个心术叫心，执行执。没有这种心说，北川没有，南川没有。不过一定要了解，这是特别大智的论里面也有说明。如果你是修执心观，那所有的心说便有执心的味道，很重要了解。所以他进入一切心术，这是很重要了解。有一些在小仓他们不是清楚过你这个道理，因为执心的所缘是什么？执心的所缘是你的对象，而且也是你观这个对象的一切的法。你的出，你的收，你的相，你的都是执心观，他们都有执心观的味道。所以心，好像，to 哈 ，to to impregnate 土，融， 有如 融 ，impregnate。怎么说？它吸收，吸收可能最好。心跟心说都吸收，完全吸收那个执心的味道。所以我们有讲过，执心呢，就是属于波地，是波地的一个部分。如果你成波地，所有的心术都有那个执心的味道，你连观。所有的众生都有自心的味道，你没有众生还是有自心的味道，所以佛能够观无量无量无量无量世界的众生，因为他的心都有身都有吸收这个自心的味道，不需要看任何的特别的众生，所以他能够用那个自心的力量，可以影响他的敌人马上变成他的学生，因为他的慈悲。佛在的时候，很多人导演他， 特别那些婆罗门，因为在印度文化，应该大家知道，有你要尊敬婆罗门，跟你要尊敬出家人，不管他是什么，一定要供养他，一定要尊敬他。那婆罗门很嫉妒管你出家人，人家特别婆罗门也是靠人家的供养，那他们很讨厌出家人。那佛出现，那个有一些婆罗门呵斥他，然后骂他什么。不过，他们都变成他的弟子。佛陀的自信那么强，大家可以看到，特别婆罗门，他们是有学问的人。佛陀也是讲爱。那些无量天人，他们要害他，他们也变成护法。佛有无量无量护法，都是他的自信的力量。所以在南传佛教，自信变成波罗蜜。自信是第九的波罗蜜，第十的波罗蜜是舍。所以先自圆满，再回舍。那，这个很有逻辑。你如果自不是圆满，够去入一切心跟心处，那你不会舍。那佛教每次是从最简单的到最难的，所以你开始思维那些明显受苦的人，渐渐你也了解所有的众生都有苦。为什么最维系的了解是因为所有的众生都有受，受就是苦。亚德维达一当当杜卡斯米，阿含经可以说能够受都是苦。所以什么是解脱？不受。所以那个修悲心观有它的次第，你开始从思维那些明显的受苦的众生，你也会依照明天我们要学一点依照进行讨论，不过一定可以依照罗氏很有道理思维第一的众生的苦。在斯里兰卡、缅甸很多地方寺庙里面有那个第一的众生，他们表达怎么他们受苦，他们的心法怎么他们烧在那个油热油里面等等，怎么他被杀。怎么他们说不可思议的苦？其实天主教也有布拉格也可以找到，在一些天主教的教堂，就是思维这个轮回的苦。 从第一众生开始。那如果你这样思维，渐渐你了解，所有的众生都有苦，生就是苦，有生一定有病，有老有死，那现在我们的问题，以何以乐为苦？Question: How can happiness become suffering? 他有修乐，所以他问，当然，现在他有思维，一切众生有乐。有乐的种子，那现在一切众生有苦，是不是矛盾？他回答 ：The happiness is suffering because it is impermanent, and one can never be satiated by it.As it is born of causes and conditions. 所以其实最深的苦的了解是什么是苦，缘起是苦，因缘是苦，为什么因缘是苦，因缘来存在，它一定要一刹那生，一刹那灭，东阳的刹那灭，这是真的如常。为南传佛教这个无常是真的，为大乘佛教这个无常只是方便，一定要了解，不然观音菩萨修行模糊，无常只是方便，不是真的。为什么佛教无常？依照大乘佛教的论点，为什么？念珠，因为我们众生很容易去常见，所以它叫无常。因为这个因缘。不过无常也不是真的，常也不是真的，真如是真的。那真如只有一根无二法，对不对？一定要这样思维，这是多少道。虽然那么厉害，这只是佛陀的方便，领导众生到真如。其实天主教也有相似的道理。清净是真的，你要学菩萨道，你要了解清净才是真的。清净是属于空，对不对？ 虽然我们是诵《般若波罗蜜心经》，不净不垢，不过不净不垢就是观念世间法，般若就是清净。一定要了解，所以大乘佛教是讲自然涅槃，自然涅槃就是自然清净。南传佛教没有这个道理，找不到。般若波罗蜜在用，因为自然涅槃，所以你怎么不留在清净？无所住就是清净。因为无所住，所以什么意思？Embrace 什么意思？无所住，所以色法清净，心法清净，说清净。相清净，心清净，色清净，为什么？因为无所住，本来有离，只是不认不容易，是本来离，出离的离，说本来离。相本来理，色本来理，色本来理，所以清净。 是不好意思，本来理是什么意思？ 本来理，出离的理。 我知道，那什么意思？ Viveka 就是 isolated, isolated, 般若波罗蜜一直在讲 Viveka, 大乘佛教都是 Viveka, 你要了解真的我就是 Viveka, 这里跟印度教有相似。 这个那个维维卡跟那个一缘离一于立一于无一缘离一无欲一灭相于舍，这个的离一不一样？ 所有的法都本来就是离，所有的法都是离，没有什么接触，本来没有接触，说不会接触，所言不会接触说，说不会接触心，心不会接触相，相不会接触色，所以清净，这是般若。为什么在空里面什么都不会接触？ 四大转移区，对不对？怎么火能够接触水？本来就离同样的手跟香，完全不同样的香，完全不同样的作用，完全不同样的现象，怎么能够接触？不依不依，四法怎么能够接触？所有的四法，同样的地方生，同样的地方灭。呀哒呀哒，巴扎地哒哒哒哒，尼古扎地。哪里四法出现？同样的地方灭。那四法怎么能够接触？本来涅槃，就是这个意思，不是别的意思。这个要思维，这个要了解。涅槃谁都没有做，它是无为，无为里面都是离。所以摸找不到，这是般若波罗蜜。若是菩萨将那些都别清楚，大智的路你可以看。不但涅槃是离，所有的法是离。如果了解这个道理，那大悲都是方便来发大悲。大悲就是般若，我们众生动感不了解本来涅槃都是离，无因就是无离。究竟寂静，所以我们乱报这样思维对修行很有帮助。那乐是无常的乐，无厌诸从因缘生，念念生灭，无有诸事。现在在佛教里面有不同样的看法，那个有生灭。生灭之间有没有诸，还是没有有诸？一些论是说有诸真的存在，一些说没有什么诸，好像石头在虚空，如果还有离，它山。 没有离他，马上当下就入中间，没有什么住，对不对？同样的道理，生灭是一刹那，中间什么都没有。一些说中间有，有生，有有住，有灭，那为罗斯为般若，没有终点，没有什么住，神，动是灭，没有减，所以此法出生跟灭在同样的地方。阿毗达连阿毗达摩是这样说，因为此法是这样，为什么心法不是这样？四法依照南传佛教继续十六辈比心法长，所以我们能够看现在的四法，这是南传佛教的理论。It is suffering because it arises and ceases instantaneously and does not last. Moreover, even gods of the desire realm experience happiness without discrimination, like madmen or drunkard, and do not realize this until the time of their death. So, 天人他们没有苦，不过他们也是无常，无常出现，他们的那个花谢，所以他们受苦。Even beings attached to the flavor of deep concentration in the realm of subtle forms and the formless realms receive new existence at the end of the lifespa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ause and conditions of their karma.Retribution. 那简单的说，因为有因缘有苦，而我们的世间的经验都是因缘，没有例外。所以世间的经验都是缘起，因为佛有通达，所以他能够入涅槃。为什么？烟气空，这是佛教的最重要的道理。What happiness is there for all sentient beings? 即时论，如果你有看过即时论，也有一些龙师说，因为佛是说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那么你不能够说所有的受就是苦，不过其实佛也有说明所有的受都是苦，那有矛盾，他们讨论在即时论哪一个是真的，乐是存在还是不存在？那佛也有教，所有的受都是在苦里面，没有例外。乐也就是苦。不过现在论是讨论这个是了义还是不了义？佛是叫两种，了义法跟不了义法。大乘佛教我们是修四皈依，一个在四皈依里面，一个是要靠了义法，不要靠不了义法，有没有？要靠 知不要不要靠色，不要靠法，不要靠布嘎拉，人，还有 依不依缘， 四个皈依，这是大乘佛教有，南传佛教没有这样讲。 师父，南传佛教没有讲，没有讲圣义地、世俗地这样子分二法。 有，当然有。如果没有圣义地跟世俗地，那没有佛教。当然有讲。如果你不承认世俗地，那戒律没有什么意思，因为戒律里面有好比丘、不好比丘。如果你不分别，那你糟糕了。对不对？What happiness is there for all sentient beings? Hell and the three lower states of existence are the old familiar abodes of all beings. 我们有好多次出生在地狱里面，要这样刺激自己。这样能够精进，对不对？平常，如果是为第一，那就能够精进，有三昧感。什么叫三昧感？ 手举起。 三昧感，你感动，所以才能够有功，才能够成道。南传佛教一直是讲三昧伽，三昧伽，三昧伽。我的老师最喜欢三昧伽，三昧伽，三昧伽。在学啷个？你要感动，来能够感动你是为第一众生的苦。Divine and human existence is adventurous, but gives only temporary relief. For this reason, the Buddha only speaks of the truth of suffering, not of the truth of happiness. 佛教有四玄谛，第一是故体。在《杂阿含经》《萨迦三藐达》。那个罗汉噶罕巴提，有一个大罗汉噶罕巴提，有没有听过？很厉害的，他是罗汉，不过他一直好像牛。噶罕巴提就是噶瓦是牛，他不好看，不过他是很厉害的罗汉，有深度。他是属于大罗汉，噶罕巴提。为什么？因为他无量过去的生命当牛，所以他不离不开这个习气。那个噶罕巴提他说，在萨迦三藐达，哎呀。朋友就是生在身段里面，我自己从佛陀有听过，你也东达故地，你东达所有的地，所有的地即地灭地，道地包裹在故地里面， 所以故地是最重要的。All beings experience nothing except suffering. 这是 Yat Vedaitam Tat Dukasmin. 所有的受都是苦，在苦里面。Those who do not know the reality of suffering can be commiserated with because they give rise to the mental perversion of seeing suffering as happiness.颠倒，有那个巴利文叫 Vipalasa， 梵文 Vipalasa 颠倒，众生有十二种颠倒，有没有？不记得？什么颠倒？有三种颠倒：见颠倒、想颠倒、识颠倒。管你什么。在无常看常，在苦观乐，在无我观我，在不净观净。那三种颠倒，对四个法，那变成十二个，对不对？十二个颠倒是我们众生，现在。修道就是离开无明，离开无明就是离开颠倒的过程。你成道如有我，那你就没有见颠倒。不过还是有相颠倒跟识颠倒，因为不容易离开，我们的习气还在。成颠倒还是会有。会有我慢，没有不正见，不过还有贪欲，还有我慢，还会发脾气。那成罗汉才能够完全离开想跟是颠倒。所以因为有无明，所以一定有也。如果变成圣人比较维系，不过因为有无明，还有维系的单根痴。如果变成第三果，对一界的所缘已经没有单根痴，不过对世界无世界还是有。如果是第二果、第一果。一界的所缘还是有单，还是有尘。不过没有不正见，已经没有了。为什么？看解脱的所缘，这个世间已经没有那么真的，变成假的，对不对？Beings in and beings in and one life after another， 这个英文有一点怪怪的，因为我想要改一下。Beings in and one life after another， being in one life。After another, not being in and being in one life after another, experience all kinds of vexations. Yet they are not disenchanted, yenli, as they receive temporary relief from suffering, they keep on seeking happiness while.Doing all kinds of things leading to suffering. 因为我们看不到故没有断，所以我们一直在求假的了，就是这个意思。If one contemplates in this way, visualizing all beings experiencing suffering, this is the mind of compassion. For the other meanings of compassion, one can refer to the explanations of the four boundless abodes in Mahayana treatise. 那明天我们可以讲一点点什么是在菩萨道里面的悲心观，跟自心观有什么关系？那重要是修悲心观，你是为一切众生在苦，修自心观，你是为一切众生在乐。不过在乐跟苦也是不了离，在佛教里面也有不同样的论述，是讲乐苦是了离还是不了离，也有很多种看法，即时论可以找到。好，那明天我们就开始讲悲心的方法，怎么修就开始修。其实跟自心观过程是差不多，就是你思维众生的苦。那现在我们可以Metta-sutta， 然后大悲咒，因为明天我们开始学，明天我也可以翻译梵文的大悲咒，因为中文的大悲咒我们没有什么意思，梵文还是有意思，有的部分意思不是很清楚，不过多方还是有意思。而且不是梵文，属于文法，是一种梵文的白话，也是因为那些咒就是给老百姓的方便，不是为不一定是为学术。好像罗氏也是用那个当时的白话，他的言是不是很古怪，是比较白话，不过当时的白话。 婆罗门他的弟子犹如要求，他不允许。那好，我们就免 Om Sarva Paya Yeshu Dana Gagaya Tasmai Namaskritya Ima Arya Avalokiteshvara Tava Nila Kanta Namo Hridaya Vahava Daishyami Sava Arta Sadhana Shubham Ajayam Sava Bhutana Bhava Marga Shudakam Om Tat Yata Aroke Aroke Loka Mati Atikante He He Hare Maha Bodhisattva Smara Smara Hridaya Guru Guru Karma Sadhaya Sadhaya Dhuru Dhuru Vijayante Maha Vijayante Dhara Dhara Dhare Dvaishmana Chana Mana Nimana Amana Mukti Hey Hey Lokeshmana Raga Visham Vinashaya Dvesha Visham Vinashaya Moha Chana Visham Vinashaya Khuru Khuru Mala Khuru Khuru Mala Bulu Bhare Padma Nabha Sara Sara Siri Siri Suru Suru Bodhya Bodhya Bodhaya Bodhaya Maitreya Nilakanta Dakshana Prahladaya Swaha Mahasiddhaya Swaha Siddha Yogeshwaraya Swaha Nilakantaya Swaha Padmahastaya Swaha Chakrayuktaya Swaha Shankashudane Bodhanaya Swaha Vama Disha Stita Krishnajinaya Swaha Vyagra Charma Nivasanaya Swaha Namo Ratna Trayaya Namo Arya Avalokiteshvaraya Om Siddhyanto Mantra Padhaya Swaha 走了他还在，因为他是 in the state of being God， 在有趣的地方，有趣的情况。Gate, gate, para gate. He is gone in the state of being gone to the other shore, to be an para sam gate, sam 一起，gender 两个意思，跟他在什么情况在去。到彼岸跟一切众生在一起，这是他的这个意思。 到彼岸，然后利益众生。 不是利益众生，没有利益众生。He is gone to the other shore, gone to the other shore correctly with all beings。不是没有地道是利益众生。如果要变成佛，那一定要念这个咒。西藏他们常常念嘎达嘎达嘎达巴沙嘎达摩梭嘎达嘎达巴沙。那现在愿持功德普及一切， 我等一众生皆共成佛道。 Mata Satta Chanamata Deva Naga Mahitika Punyanta Nukutva Shivarakata Lukasasana Aka Satta Chanamata Deva Naga Mahitika Punyanta Nukutva Shivarakata Lukasasana Aka Satta Chanamata Deva Naga Mahitika Punyanta Nukutva Shivarakata LukasasanaTenta vata chame sampata punya sampada sabbe deva anumodantu sama sampati sudhina Eta vata chame sampata punya sampada sabbe bhuta anumodantu sama sampati sudhina Eta vata chame sampata punya sampada sabbe satta anumodantu sama sampati sudhinaSadhu, Sadhu, Sadhu. 那明天开始学，那个悲心观，那还继续今天睡觉之前早上起来继续练习自心观，好不好？ 他就像师父给你拜。